新多妹是卡行电爱 ，Capital 高五百上车频道。现在是明日报告讲有新闻，离现任总理警告，各国采取激烈措施，抑制通货膨胀，加上各经济体之间缺乏合作，可能导致全球行业经济衰退，难以实现暖着力。李总理接受日本今日新闻访问时，呼吁各国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，票值转向为急速稳定。总理表示，我国继黑加的美国政府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，以供各国共同合作促进航运，一来减少冲突的发生。因此，各国同时与对我和美国而联系，是比较好的做法。本地的官办单位新办的飞跌到3000起以下，而需要能办事。卫生部文章的数据显示，十万新增加3827起办的，比新数据就948起，其中多数是本土办的。每周办理短保率每公告1.08，目前有282人丢在医院，其中38人需要氧气捐给，6人在家护病房治疗。随着我国迈向与官办共重的新阶段，本地主动检测仪器需求对轮下跌，一些零售平台的销售额近期下谷多得无上。六名公众在近日的乌洛祖屋地名会反端发挥根本精神救援，携带民防部队颁发社区援助奖状，其中包括旁边整座祖屋卡莫帮忙疏散居民的率队受限跌十四会机，但并并改十三会机但并性帮忙过千人18.1会留好，并且帮助伊落楼卡的居民多协应，帮忙拍开司法单位对忙的居民都福命等等。泰国曼谷七段选举独立后上映，将交通部长扎差由有良心竞争对手在已经结算的9%式选票端，无成功会的扎差以18.20万吨选票良心，只落取选举比近着死万年低选的风向标。打31届东南亚运动会受力，我国18名体育健儿在本届瑞士多下47金、46银、41铜，共中864名奖牌，并且率先夺红低回赶中国纪录，同时透露出参赛的选手数获得的奖牌比上十届少。在英语榜上，东道主越南队以205名金牌、18.25名银牌赶18.16名铜牌遥遥领先，比排名第二的泰国队多出18名金牌。我国就以47金、46银、41铜，共中864名奖牌，名列第五。港有新闻报告完了。